以撒忆亚先知书第22章，有关神是谷的神谕。你究竟为了什么上了屋顶？你这座充满喧哗嘈杂的城市，享乐的都会，你的被杀者并不是被杀于刀剑，也不是死于战场。你所有的官长都结伴逃遁，窜逃远方，你所有的将士也都集体被俘，弃功就俘。为此我说，你们不要管我，让我痛哭一场吧，也不要为了我民族的女儿的零落有劳你们来安慰我，因为这是一个混乱蹂躏惶惑的日子，是属于无主万军的上主的日子。在神是谷内，城墙倒塌，喊声震撼山岳。厄兰取了剑囊，阿兰骑上了战马，克尔亮出了盾牌。你最富丽的山谷充满了战车，骑兵已在门前布好阵势，犹大的屏障已被揭开。那天你们只仰望林宫内的武器，只看见了达卫城上的许多裂缝，聚集了下池塘的蓄水，计算了耶路撒冷的房屋，拆毁了民房来巩固城墙，在两城墙之间又凿了个蓄水池来储藏池塘的水，却没有仰望这事的主事者，也没有回顾那老早计划了这事的。那天无主万军的上主本来叫人哭泣哀嚎效法腰束苦衣，但是看仍是欢悦喜乐，宰牛杀羊，饮酒食肉，吃喝吧，明天我们就要死了。万军的上主亲自附耳传示给我说，绝不赦免你们这罪恶，除非你们死去。无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。有关宫殿总管舍布纳的神谕，无主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去到那个在高处给自己凿坟墓，在岩石间给自己辟寝室的家宰那里去，对他说，你在这里有什么东西？你在这里有什么人？竟在这里为你凿坟墓。看了、上主要大力一直把你直得远远的，他要抓紧你，将你卷了又卷，卷成一团如意圆球，抛直到广阔之地，你要死在那里，连你的彩车也要毁灭，你这个王室的耻辱。我要革你的职，撤你的位，到那天我要招希尔克雅的儿子厄利亚金做我的仆人，我要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，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，将你的治权交在他手中，他将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室的慈父。我要将达卫家室的钥匙放在他肩上，他开了没有人能关，他关了没有人能开。我要坚定他，有如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橛，他将成为他父家荣誉的宝座。他父家全部的荣耀，细枝嫩芽，各种细小的物品，自碗具以至各种壶瓶，都悬挂在他上面。到那一天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橛必将脱落破裂掉下来，上面所挂的重载也要摔个粉碎，因为上主说了。